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有的朋友是打算努力的工作，给一周一个棒棒的开始， 有的人并不是按照周一到周五这样的工作日来工作的，所以有可能是在休息， 还有的人也许正在家里忙着家务。 总之这个时间能听到我说话，听到这里的歌曲的话，你是非常勤奋的，给这样的自己点一个赞吧，加油咯。 好了，接下来会听到孔令奇、刘若英、徐怀钰一起来唱的这首《大家来恋爱》，可以说是充满了粉红泡泡的这种感觉的歌，来感受一下阳光般的充满恋爱味道的好歌曲，听歌吧。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怎么样，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有这样有感觉。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一恋爱，我不撒娇又耍赖。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一粒小花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 You talking to myself? Well, why you trying to love her? Why can't you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give it to me now, mama. So you must be dreaming. You think I'll be so lonely? So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But it's all you want, it's a game. If I ran around, but if you leave, or you be like this, this is really true.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you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that I should have made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don't go back to be there. Would it stop if you could? 最紧紧依偎，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

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和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一张漫画，画的其实挺简单的，然后就是两个人在争吵，地上有一个数字，从其中一个人的角度来看那是一个六，对面的人看呢就是九，然后一个人说是六，一个人说是九，就这样争执着。这个图呢就告诉我们，其实谁都没有错，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思考的问题不一样，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当局者迷，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一下，不就很清楚了吗？只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换位，也能够做到珍惜。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想着自己有多么的痛苦，有多么的受伤，可能对方跟你是一样的。换位思考，很多东西能够更简单，也能够更长久。今天的你有没有为别人换位思考一下呢？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给你我的心跳机

我身边有一个女孩是这样的，她最近呢非常花痴一个男生，她说一开始喜欢这个男生就是觉得确实长得像她曾经很喜欢的一个前男友，后来就慢慢发现觉得这个男生的眼神很打动她，很单纯的感觉，然后她就觉得是真的挺喜欢的，可是慢慢的她发现她越来越不想主动跟这个男生说话了，因为这个男生确实挺冷淡的。所以呢，当我们对一件非常喜欢的事情，一个非常喜欢的人突然变得一点都不主动了，也许并不是说放弃了，并不是说不喜欢了，而是很淡然的发现根本打动不了你啊，你的冷淡已经告诉我我在打扰你，那么我为什么一直要做那个打扰你的人呢？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我们遇到一种冷淡之后，也会看淡很多事情的。 忘记你从门前经过是有一些悲哀，于是就轻轻唱了起来，所以你我从此悲哀紧紧锁起来，却又不能一声相处，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 话我们觉得生活很累，其实都是自己作的，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猜疑，事实上去选择相信生活会简单很多，快乐很多。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相信很多奇奇怪怪的话，包括大人说的有妖怪呀，或者是听话就会有花仙子送你东西之类的，再或者圣诞老人，我们总是很容易相信，也很容易快乐。长大了开始质疑很多东西是假的，开始对身边的人都会猜疑，这样就会很累，快乐也会变得不那么单纯，你说呢？ 闭上眼睛，去你心里的角落，把那颗赤子之心拿出来，用上它，告诉你，你可以很快乐，很简单。简单真的是一种福气哦。好了，继续在这里，简单的听歌。 可以让我把你留在身体里吗？即使你把以后的路都走错，我和你怎样的幸福过，我都会记得。可以让我长时间的凝视吗？和你住过临街的某一座，明天就要拆掉了，我们跟坍塌的楼梯一起消失了。的平静吗？平静地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立坐，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了。 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 自己的

信我全心全意，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纷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有将来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我有将来都无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少人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人和人之间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这句话真的是放到什么时候都是事实啊。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你们两个是好朋友，但是好像又没有近到说可以肆无忌惮的什么话都说，你隐隐约约的能感觉到你们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但是突然有一天爆发了，变成了大的裂痕，就像谈恋爱一样分手了，朋友之间也就闹掰了。所以啊，长久的关系靠的真的是共性和吸引，不是压迫，不是捆绑，更不是奉承。千万不要总是被自己感动了，而对方事实上并没有感动。自然而然留下来的朋友才是真正的可以长久的朋友。你想到了你身边的谁呢？好了，继续来听歌。 将沧海都烧成了桑田，把红颜看成白眼，也难以把思念变成流言。朝来一水都凝结到冰点，也开成一把水仙，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不管天与地的

心动不爱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和我分不开。 其实后来的我们都没有再联系，我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就算偶尔想起也只是用以前的记忆填补，我能做的是再怎么想念都不去打扰。也许在从前的一段时光里，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那么一个人在你心里就是唯一，你恨不得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他身上，可是你发现终有一天你们两个朝着两个方向各自离开。回忆里他还是那个美好的样子，但是他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有现在的生活要过，我们还有真正的幸福要去抓住。所以呢，那个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人，千万不要总是去想啊想的，你会发现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真的回来了你才会知道没有意义了。只能说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人啊总是念旧的，别忘了你真正的唯一到底是谁。好了，这里有很多好歌曲，继续来听歌。 也许是想换个姿势拥抱，琴弦隔着，变成了数字保存的照片，会不会褪色？难道所谓的真爱或是怀念，是两个都爱，一个都不舍？你说我们还是不适合一起生活，黎明之前很温暖，阳光下太冷漠，还以为在你离开以后你会亲口告诉我，我的爱至少给过你一些快乐，要让我接受你的理由待在人群的背后，目送着你飞向你说的自由。也许想换个姿势拥抱，记忆先搁着，变成了数字保存的照片，会不会褪色？难道所谓的真爱或是怀念，是两个都爱，一个都不舍？你说我们还是不适合一起生活，黎明之前很温暖，阳光下太冷漠，还以为在你离开以后你会亲口告诉我，我的爱至少给过你一些快乐，然后我接受你的理由待在人群的背后，目送着你飞向你说的自由。终于能在你离开很久以后，我对自己说，这段爱只是经过，也很快乐。然后就牵着自己的手，大步走出这个角落，梦好像享受你还我的自由。每个爱自由。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呀。 说的快活，听到的是周慧的歌声。你是一个生活的很快活的人吗？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见到这样的朋友，就是看到他发的动态，或者说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是阳光满满，活力十足，非常的开心，就好像从来都不会失落一样。但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能说开心比较多的人呢，心比较大，在乎的东西要少一点，看事情看得要更开一点，也就会少一点烦恼，少一点纠结，更好的活在当下。